第176集，外传，甜心十一。要去看电影吗？等问小辉的时候，他脑子里一直在想秦子娇的事情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听到开门的声音。 baby， 你果然睡着了。 不要突然开灯啊。 温小辉打开了卧室的灯，罗瑞嘟囔着把头埋进了被子里。温小辉掀开他的被子，扑到他的身上挠他痒痒。 你干嘛？别，今天都发生什么了？快如实招来。 我说，你别弄了。 两人在床上闹了一会儿，才气喘吁吁的大字形躺倒。 baby， 我有男朋友了。按理说我应该为你高兴的，你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处男之身送出去。 讨厌，哪有那么快？ 罗瑞说着打了温小辉一拳。 至少等他考完试之后再说吧。 你不要脸。 罗瑞咬着嘴唇，想着秦子娇的脸，感觉身上某个地方有些发热。 哎，说真的，我觉得那小子怎么看怎么不靠谱。你说他刚开始对你连讽带刺的，还说你恶心，现在又忽然这样。 反正你可要小心点。其实我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， 事情进展得太快又太突兀，罗瑞心里也有点不安。他也想过秦子娇不会是为了让他去给瑶瑶上课才就范的吧，不过这想法也太扯了，他马上就给否定了。结合之前发生的事，秦子娇在酒店的时候对他也不错，给他包扎手，还帮他拎东西，应该是有些好感的吧。 也可能是少男突然情窦初开，精虫上脑了吧。 我靠，你这是安慰我呀？ 这有什么呀，咱们这个年纪喜欢谁大多是荷尔蒙在作祟。别看我没上过大学，这方面我可懂了。 但我对他的喜欢是很单纯的。 你有本事你别想他的大不大，硬不硬，能坚持多久。 罗瑞一把把被子罩在了温小辉头上。 跟你在一起真是玷污人家纯洁的心灵，滚啦。 两人又止不住地闹了起来。第二天，罗瑞被温小辉的闹钟叫醒。温小辉要去上早班，罗瑞抱着他的胳膊撒娇。 baby， 你再陪我睡一会儿。 我要赚钱糊口呢，死富二代。 温小辉照着罗瑞的屁股拍了一巴掌。 快起，我想吃肉馅饼。 罗瑞打着哈欠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恢复清醒的一瞬间就满床找手机翻看短信。令他失望的是，秦子娇还是没有回。是太早了吧，他想。可是这个时间学生应该起床了。 看什么呢？时间有点紧了，快点。 罗瑞起来刷了个牙就去做早餐了。温小辉一番洗漱之后，用罗瑞的东西上了个淡妆，换了一套罗瑞的衣服。两人认识多年，跟亲兄弟无异。哦不，温小辉老是觉得罗瑞是他妹妹。等他收拾妥当了，罗瑞已经把浓醇的豆浆、很香的馅饼和爱心型的煎蛋放在桌上了。温小辉大口吃了起来，不忘夸罗瑞贤惠。 好吃吧？我妈给我从澳洲寄回来一种味道很特别的胡椒，我撒了点，你尝出来没有？我成天吃我妈做的半生不熟的饭，我只知道好吃，至于怎么好吃我说不出来。 阿姨的厨艺确实。 以前每到快要考试的时候，罗瑞就住到温小辉家给他做饭，怕他吃不好影响考试。虽然这也没有什么用，温小辉的成绩还是稀烂。罗瑞想着又想起什么来。 哎， 洛毅做饭不是很好吃吗？ 温小辉顿了顿，表情有些古怪。 是啊，所以我常去他那儿改善生活。 洛毅可真是又温柔又体贴，真是个好孩子。 那是， 这个点了，学生已经起床上学了吧？咱们那时候都几点起来着？ 早起来了，怎么了？ 我昨晚给亲子教发短信，他到现在都没回，是不是没看到呢？ 你发的什么？ 问他睡了没？ 多半是看到了，只是不想回。 啊？为什么呀？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？他那人什么德行，你是第一天知道吗？ 也是，他那么冷的人，肯定不爱聊天什么的。 温小辉看着他，摇了摇头。原本还有更犀利的话，却不忍心说出来了。罗瑞吃着下巴，若有所思。 但是如果不联系，那就要一个星期之后才能见了，那也太久了，至少应该有个约会吧。啊，不对，他下个月就要高考了，我不该占用他的时间。可是好想见他呀。 温小辉敲了敲罗瑞的脑袋， 顺其自然吧，不差这一个月。 罗瑞点点头，心里头又失望又不安。因为秦子娇没回短信，罗瑞一整天都抱着手机，心神不宁。到了下午，他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估算着秦子娇已经放学了，就打了个电话。秦子娇很快接了电话。 喂。 罗瑞的心脏砰砰狠跳了两下，即使是隔着电话，他都感觉脸颊燥热。 那个，你放学了？昨天我发的短信你收到了吗？ 收到了。 那你怎么不回啊？ 早上才看到。你问我睡没睡，第二天再会有意义吗？ 一般也是要回一下的。 回什么？ 随便回点什么。 罗瑞心想，是自己恋爱经验太匮乏了，还是秦子娇太不通人情了？ 随便回是回什么？ 秦子娇明显有些不耐烦的语气，让罗瑞觉得失落。 没什么，你忙吧。 嗯。 秦子娇，你昨晚说的试一试，是交往的意思吗？难道是我会错意了？ 不然能是什么？ 哦。我就是问问，那你忙吧，我挂了。 挂了电话，罗瑞趴在办公桌上唉声叹气。究竟是他的问题，还是秦子娇的问题啊？也许他们都没有问题，只是性格差太远了。可是有人谈恋爱是这样的吗？不应该恨不得24小时黏在一起吗？也许想要24小时黏在一起的只有他而已吧。安然进办公室拿东西，一看到罗瑞的样子就摇头叹气。哎呀，老板娘啊，你这是想什么全写脸上呀？ 哦，是吗？那你说我在想什么？ 你在想男人啊，太明显了。 你猜对了。 又是因为秦小哥吧？哎呀，美人祸水呀。阿然故作深沉地摇了摇头。 别瞎说。 老板娘，老板娘， 你们怎么都被阿然带坏了？ 秦小哥来了。 罗瑞两眼放光，兔子一般冲了出去。秦子娇真的站在他的面前。罗瑞激动地看着他。 你怎么来了？ 今天放学早，来给瑶瑶带点吃的。 哦，还以为是来找我的。 要去看电影吗？ 罗瑞猛地抬起了头。罗瑞的店开在一个繁华的商业区，附近就有两三个综合性商场，还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好买的，非常适合情侣约会。 刘瑞没有想到自己人生中第一场约会会来得如此令人措手不及。他幻想中的约会是他至少提前一个星期节食排毒集中保养，当天一定要精心打扮，穿新衣服，以自己最好的状态出现在男朋友面前。然而现实太残酷了，他昨天没洗头没化妆，今天在店里忙活出了一身的汗，连衣服都是出门随手抓着套上的。为什么秦子娇不提前知会他一声呢？没有精心准备过的约会打碎了他一个少女心的梦，让他有些惆怅。 想看什么？ 啊？ 罗瑞回过神来才发现秦子娇在看他。罗瑞快速浏览了一遍液晶屏幕，新上的电影他都没有关注过，也不知道哪个好看。 你想看哪个？ 我随意，你选吧。 约会的话，还是应该看爱情喜剧，罗瑞心想。于是他随便挑了一个。秦子娇买电影票的时候，罗瑞去把零食饮料都买齐了，抱了一堆东西，笑嘻嘻地站在秦子娇旁边，眨巴着眼睛看着他，特别的小鸟依人。秦子娇伸手去拿他的东西。 没事，我可以拿。 我来吧。 秦子娇接过东西，顺手把罗瑞肩膀上的包也背到了自己身上。 这真的不用。 秦子娇的目光移向罗瑞身后。罗瑞回过头，正好看到一个男的背着女朋友的挎包。罗瑞扑哧一声笑了。 你在学他吗？ 秦子娇的眼神有点闪躲，沉默了一下。 我不知道怎么对你。 罗瑞心里一阵窃喜，悄悄地把手伸到了他的臂弯处，抓紧了他的衣袖。